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至21时，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请各位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限定房等等的一些情况。当然也有很多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新浪乐居北京资深的编辑国新宇。你好。 哎哈喽，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当然在公众号上报名也是可以的，尤其在下班之后哈，如果大家晚上听了我们的重播的话，有可能会这个就是打电话的地方没有人接啊，那大家在公众号上报名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既然要说到这个最近的这个限定房，可能还得先问一下新宇哈。嗯，这个前两天我也看你经常上外面跑嘛， 哎， 也经常的去上这些楼盘地方去看一看啊。 对对对。 那跟我们说一下吧，你最近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就是其实啊，大家都知道这两天那个北京的气温啊，真的是一路攀升。然后我们就说呀，咱去西边避避暑吧。 嗯， 然后正好呢，就是我们这一周呢工作日，然后来了一天，就来了一个这个房山的一个深度游。 嗯， 那么我们这个房山深度游啊，这一次呢大概是看了有这么4个限定房的项目，比较热门的，然后再加上几个地块。然后夏天呢，其实像景区来讲，房山这边的这个第二居所也挺热门的。 嗯， 所以说呢，我们就也是开车然后去这个十渡，然后看了2个热盘，然后今天呢就跟咱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 好的，那说到这个限定房，因为最近呢可能我们聊的也比较多了哈， 对对对， 这个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有时候也跟大家说了，说北京从七月份开始、 嗯、 可能会有不少的这个限定房入市、 嗯、 啊，然后呢当然有一些是老项目的，有一些是新的一些项目啊， 对， 然后那目前你们所了解的这个限定房大概有多少个、 嗯、 然后有没有调查过就是哪些相对来说大家比较受欢迎。 嗯，其实这样说吧，就是从去年开始咱们这个拍地它已经是限房价净地价了，那有很多那个同学都说这个限定房到底是什么呀，其实概念还是很模糊。那我们北京呢现在定下案名的，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公布案名的限价房呢总共是有31个，就是去掉两个百分百自持的这个楼盘啊、 嗯、 就是什么叫百分百自持呢，也就是说纯租赁项目，一个是这个中国铁建理想家，一个是万科翡翠书院。 嗯， 就是上次我记得是还真是没到夏天，然后春天的时候，然后我们去昌平北青路那边玩，就是永丰那边、 嗯、 看了看，就是他那边好像是要申请一个这个共产房，叫中铁碧桂园。然后那时候我们还说，哎，这个万科这边好像拉了一个这个围挡，说这是什么项目啊？我们还以为是这种纯的那个住宅项目。然后后来才知道，哦，这边原来是这个万科翡翠书院，就是一个纯租赁的项目。 嗯， 对。然后除了这些31个已经确定了案名的项目呢，然后这边呢还是有29个可能对外销售的新盘，也就是说没有名字，然后现在只是公布了地块这些项目。 嗯， 大概一共是60多个。 60多个， 对对对， 那其实还真是不少。 是、 啊、而且每个就算体量几百的话其实也能有不少套呢。 对，其实供应量还是很大的。 很大的。 嗯， 嗯，然后呢当然这个哪儿的限定房最受欢迎你们调查过吗？ 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不同的区域其实它受众也是 不一样的。 对，它是不一样的。 嗯， 就说几个维度吧，就如果说咱帝都哪块最受期待最受欢迎，那么我觉得就一定是海淀了。 嗯， 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海淀呀，它一直对标的它不是说房山，对标的也不是昌平，其实它对标的一直是东城跟西城。 嗯， 那么我们知道 东西城没有啊。 哎，对，这就是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一个问题了。就是东西城它的那个限定房数量是非常少的，就是据我所知啊，就东城可能零星的还有那么一两个，那西城目前来讲是一个没有。 嗯， 所以说呢，那海淀一枝独秀嘛。现在来讲呢，海淀大概有8个限定地块，那么其中有7个呀它都是在海淀的北边，也就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小村子，一个小地方啊，它是叫那个温泉镇。 嗯， 那么最近呢就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案名的项目，就是中铁碧桂园和国瑞，就是连同开发的这个山雨湖。然后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说山雨湖这个名字好美啊，然后我就想看一看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到底和它的那个案名相不相称。然后当时就是我们那天也是驾车然后去了这个海淀温泉镇这边看一看，然后那天正好是就这种刚下完雨，就有一种就是风雨过后的那种积云啊，这真的是特别美。然后我们就说，哦，这个山雨湖真是不愧是这个地方取了这么一个案名。对，尤其说呢像我们新浪就是这个办公地点它就在后厂村嘛，然后呢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的这个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就是平时啊大家买房啊都会聊，那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那个区域。其实像我们上次去的话，就是百度地图它貌似是还没有标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地标。当时呢我们导的就是您直接就是搜二手房小区，就是直接导的这个保利西山林雨，然后或者说是那个水岸家园，其实都可以到，就在它对面不远。嗯，对。其实呢就是刚才说完了这个海淀，相对来讲啊就是北边的限定房呢是最受关注的。那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山雨湖，然后还包括这个中海也在这个昌平沙河地铁站旁这个拿地了，然后以及往东一点的像这个保利啊华润啊，然后往东一点就已经说到这个北七家了。 嗯， 那另外啊讲完这个北边，其实呢咱们来看一看西边，就是房山区啊，它因为整体的价格比较低，所以说呢也是咱们北京最受关注的这么一个区域。比如说最近新出的一个中海京西里，它呢就在这个房山县苏庄上盖，它那个一共呢就228套，就这个小区旁边啊，就当时我们看的是怎么说，就一墙之隔吧，它就是这个北京工商大学附属中学，然后和初中。然后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是其实我还是觉得挺亲切的，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后两站嘛，就是母校也是北京工商大学。嗯，觉得还挺亲切的。然后当时我们了解这个楼盘呢，它可能就是大概总价是300万起，然后对应的是75平的两居。然后以前呢咱们前几期也聊过，就是在限定房里面像这个房山万科七香树，其实它虽然也便宜，但是它地理位置还是非常远的。 嗯， 就是如果说作为刚需通勤来讲的话，确实是还是有一些吃力的。但是这个苏庄地铁站 确实的能保障这个刚需的出行需求，而且呢就是半小时之内就直接能到达这个金融街商圈、丽泽商圈，所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嗯， 对。 像刚才咱们说的一个是海淀，海淀呢毕竟它可能对应的东西城嘛，对吧？ 对对对， 相对来说就是一些特殊需求的朋友可能会选择那个地方。 对 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价格比较低的房山， 对 吧？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因为价格低嘛，所以它的对于很多刚需来说呢可能是可以去考虑的。 对，真的非常适合刚需。 嗯，那还有一地方可能也是我们经常以前说的像房山，是吧？ 嗯嗯。 房山为什么它的这个选择这个限定房呢，也是不是刚才说了，房山确实比较低嘛。 对 对， 就是其实现在就是房山，刚才咱们说的是新的限定房嘛。 对对对， 其实房山就是二手房啊，其实也有很多很多不错的楼盘。 嗯， 对。 那比如说像房山，你觉得像二手房那些区域哪些地方大家会比较的关注一点？ 其实您要说区域的话，我就是从刚才我讲的那个我们去的那个苏庄那边入手，因为包括这个中海这块地，就是在我没去之前啊，我觉得就是其实你觉得4万的限价就是也没有太有人，因为呢就是您想就是房山这个板块，其实它苏庄无论是从教育、商业、医疗配套等等方面，其实它可能都是就是优势呢没有长阳那么大，就是长阳板块那么大。但因为那个这个长阳啊，它就是离这个长阳啊，它离那个地铁稍微远一点，就稍微啊，就是您以长阳为中心，然后半径2公里之内，您骑车，然后或者说是步行，稍微长一点时间可以到达的小区，其实二手房啊，次新房也就是4万出头，就跟咱那个京西里差不多，而且呢，也都是10年以后的次新房，其实舒适度来讲的话，也并不会比这种纯新房差多少。 嗯， 但是呢，我自己去实地的看了一下啊，就是觉得咱这个项目啊，还是确实是有一些卖点的。就比如说总价300万起，就是您甭说别的，就只是说放眼帝都，就无论怎么讲，这个价格总价来讲，还是首付都是非常诱人的一个价格啊。 嗯， 而且新房首付，对，刚才又说了首付这个问题，新房首付又低，就是35%-40%，其实都可以，就是付咱们这个首付拿下了。而且呢，像这个地啊，就是前有地铁，就是地铁上盖，后有小学，其实呢，最基本的这个两大刚性需求也都能够保障。其实啊，不过话说回来，就是房山这几个限定房刚需产品来说呢，其实它并不像其他区域，就是从产品上来讲明显的会优于这个周边的二手房。所以说就是假设预算呀，您的预算不是说像我刚才说的那就是可定可某，咱六个钱包使劲凑齐了，那拢就这点钱，那咱啊就从长阳逛一逛，长阳地铁站到良乡大学城北地铁站，就这一区间段的次新房、二手房，其实呢也都是不错的。就我们刚才说那个新房啊，就中海这个，其实他们貌似是上周末已经小范围开盘了。其实限定房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从续客到开盘时间就是非常的短。 嗯， 它作为就是现在楼市市场上的一种新生事物，就是因为市场节奏也在不断的变化，就根据政策呀，就是它都在不断的变化，就是修正下来可以说就是说开就开了，和咱们以往这种续客的传统的节奏就是差很多。 嗯，毕竟它便宜嘛。 哎，对对对，就是相比较那个旁边的那个同品质的那个小区来说，确实是要便宜不少。 嗯，没错。 对， 那刚才你们其实说了半天也说了很多哈，然后你这一天这跑这么多地方几点起床的呀？唠唠嗑是吧？ 其实还好吧，就是大概也就是早上七点起床，然后我们几个小伙伴9点的时候从这个西南五环那个房山县稻田站出发了，然后这就咱们就开始了这一天哈。然后我们先去了这个青龙湖地块，有人说这个青龙湖您去的也不是房山啊，就感觉丰台似的。哎，没错，这就是丰台王佐镇青龙湖地块。它呢是属于这个丰台和房山的交界，它已经到这个西六环以外了。那这个这边呢比较耳熟的这个二手社区呢，比如说这个雁栖华府啊、领袖翡翠山、翡翠树啊，然后尤其是这个16年之后吧，就是大家为什么更关注这块啊，就是16年左右的时候吧，这边引入了这个人大附中附小的西山分校。所以说呢，目前来讲这个区域啊，它的地理位置来讲还是比较远的，然后轨道交通呢也不是很方便，但是呢就是说它基于教育环境然后来卖一些改善的人群，然后所以说就是您这边没有地铁，但是说如果您开车的话它还是很方便的。为什么呢？因为咱北京啊，大北京它西边的半径要比东边它稍微短一点。 所以也就是说整个我们说到这个青龙湖哈、 嗯、 就是刚才咱提到了一些这种地方，包括附近的这个森林公园什么的、嗯、周末其实还是挺好的一个去游玩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嗯， 确实是，因为其实那个之前也没有接触过就是青龙湖这个地块嘛，就是跟家人什么的也没有去那边玩过，然后没去之前呢，其实我个人说实话是没有太大的期待，但是那天我们到了之后我才发现，就是他那边的那个风景确实是还真挺不错的，并且那天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那个公园绕湖绕了一圈，然后正好有这个团队在比赛这个皮划艇，然后好像是青龙湖也是皮划艇赛事，就是那种那个旅游赛事的一个重要举办地，所以说这种娱乐方面还是就是比较好的，不会说是那种太过荒凉啊，其实还是都不错的。 嗯 嗯， 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县境房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包括可能新宇他们之前去过的一些地方啊、 嗯、 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 那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哈、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也穿插着来看一下这个前天有位朋友的问题啊、 嗯、 说好了今天给他回答的。 哎，没问题， 咱们也来说一下，一会儿我们再继续来我们这个路线啊。 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 孟冲啊，这个在前天的时候呢问一个问题，因为昨天我们是装修方面的节目嘛，所以没有给他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的是这样子的，他是海淀的户籍。 嗯，海淀户籍、 啊、对，老婆呢是外省的户籍。 嗯， 目前呢他们都是在外地工作。 嗯， 那公积金当然也是交在外地了哈、 嗯、 那在当地呢也有一套房啊，是公积金贷款的。 嗯 啊，最近呢打算回北京来发展，那所以想问一下、嗯、就像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北京购房的话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吗？说如果要是不能的话、嗯、满不满足北京这种首套首贷的条件呢？ 嗯，首先这个是以家庭为单位，就是这位同学呢就是是海淀的，也就是说是北京的那个本市户口。 嗯， 那这样的话呢，因为北京现在的购房政策呢是认房优认贷，那认房指的是什么？认房呢指的就是北京的房，就是北京名下您有没有这个商品住房。那认贷呢指的是认的是全国的商业贷款。那刚才就是我简单的那个了解了一下，那可能就是之前是在那个外地发展，所以说公积金呀也是在外地上的这个社保，然后呢包括也是在外地用这个公积金买的房。那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其实在北京它是符合这种认房，就是它在北京名下没有房。 嗯， 然后认贷其实呢他在全国也没有商业贷款，他只是在这个外地他现在的社保所在地，然后上了一个就是用公积金应该是贷款买了一套房吧。所以说如果说您想来北京发展的话呢，就是也算是这个可以享受我们这个首套那个贷款的那个待遇。但是呢有一点啊，就是咱们那个公积金啊它是具有地域属性的。 嗯， 为什么就什么叫具有地域属性，就是说您在外地上的公积金啊，其实呢您在北京呢是买不了房的。对，就解答您这两个问题。 嗯，所以就是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北京如果在申请这种公积金的话， 嗯， 这个是能买还是不能买来着？刚才说， 就是用北京， 嗨、哎，我都有点晕了， 因为他这是两个问题。 嗯， 对他先说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 用公积金？ 哎，能不能用公积金？第二个呢是我到底算不算这个 首套？对对对。 第一呢，我跟您说，您呢是确定是算首套的？ 算首套。 对，因为您呢就是没有全国的商业贷款。并且呢在北京名下没房，以家庭为单位呢、 嗯、 那就是算首套。 嗯，对。 第二个呢就是说您能不能就是用外地的公积金来买北京的 房，这肯定不行。 哎，这个是不行的， 不行， 因为公积金啊您记住是具有地域属性的。 所以就是说他这种情况在北京如果你要想买房的话、嗯、你算首套，然后但是呢你必须得用商业贷款了。 哎，对， 就是你不能用公积金贷款。 对 对, 对， 除非说他在因为到北京发展你再等几年，我觉得就慢慢的这个等于说我把公积金缴到北京了， 对， 应该这个情况就是可以的了。 对对对，因为你公积金它现在是这样，就是它也有一个那个额度问题，就是每一个人根据他的工作年限、 嗯、 然后包括那个薪资情况，其实你能带到的那个额度都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就是想来北京发展，如果说您要考虑公积金贷款的话，那请把公积金也迁到北京。 嗯， 对， 当然这个以前我们经常也说过，就是公积金贷款啊，这个和这个商业贷款，就包括这个认房认贷这个事儿哈、 嗯、 就是说这个认贷呢就认全国的贷，但是认的是商业贷。 哎，对， 是吧，它不是认公积金贷。 因为只有就是全国的那个商业贷款啊，它是全国联网的，它是上征信的。 嗯， 但是公积金呢它是具有地域属性的，就每一个区域呢它是各自分开的。 分开的。 对对对、 所以像当时您没用商业贷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 哎，特别明智。 特别明智的一个事儿。 对，身边就是好 好多朋友都是说呢，就是从这河北或者是从老家买的房，但是用了那个商业贷款，哎，我现在想来北京买房了，不好意思， 没 办法套。对对对。 但是因为正好人家是本来是在外地这个工作嘛， 对， 所以有公积金，那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儿哈。 对。 好吧，那您这种情况呢，刚才给您也给您解答了，用公积金是不行了，但是您在北京可以算首套用商贷。 哎，对、 嗯，好的，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问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安居好声音我们的公众号啊，都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再重复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如果您想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好的，继续来说我们的路线啊，因为之前一直在说这个星宇他们这边经常到外面去走一走，然后呢刚才也说了说他们从青龙湖那儿是吧转了一圈儿、 哎、 看了一下大概的这个情况哈。那接下来咱又去哪儿了？ 接下来啊就是从青龙湖出来，然后其实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啊我们这几个好朋友啊就是都没怎么去过那个地块，所以说就是来回走了好多这种 没找着路是吧， 哎，没找着路，然后好不容易呢找着路了，哎，我们就从这个珊瑚路啊然后到了这个岩旅路，然后大概走了得有12-13公里吧，然后就到了咱们这个中海京西里。这个中海京西里啊它是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个那个新盘，然后呢就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呢是在这个房山县苏庄站北50米，也就是说实实在在的这个地铁上盖，就这么方便的这个轨道交通，其实它对于这个刚需上班族来讲啊是一个喜事儿，就是不仅仅是轨道交通比较方便，然后包括啊多条这个交通路线也可以直接到达这个苏庄区域。那比如说这个993呀，然后901啊，然后907呀，其实我们当时那个在房山那边良乡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坐到这个901。 嗯， 对，然后自驾的朋友们就是指我们了，就是其实呢也可以非常便利的就是进入这个京港澳高速，就是原来咱们那个京石高速，然后直奔市区。就是其实呢就是我们那天去看盘啊，就这个产品呢它均价大概是在应该是在4万左右，就4万出头。 嗯， 也就是说呢其实呢总价300万啊，哦对，它那个应该是一个最小户型应该是一个75平的两居。 嗯， 所以说就是总价300万左右，又是一个300万，就是您可以买到一个紧邻地铁的两居，而且确确实实是咱们刚需能够得到的新盘，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点赞的。 嗯， 对。 然后呢基本上它的价格在4万，对吧？ 对，价格4万， 300万左右就能买一套。 对。 嗯，那刚才说实话这个听了半天就是这么便宜的这个价格，确确实实我觉得吸引力还是挺好的，而且又有学校是吧，然后衣食住行也都是比较的方便哈。那接下来我们还看了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吗？ 接下来呢可以说就是我们去了一趟这个猿人遗址啊。 有点远，你要保猿人遗址在是吗？ 哎，对，好远好远啊。当时就是我们到了那个苏庄之后吧，然后我们就觉得其实这地儿呢就是咂摸就是有点远了，然后没想到呢就是其实更远的来了，然后我们就是再接着走，然后就去看了我们这个周口店的这个有一个万科的盘啊。就之前我相信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就只要是关注这个现境房关注北京楼市了，可能就是对这个网红盘然后也有所了解，它呢就是这个万科西厢墅。那之前呢我们那个也聊过，就八个字来概括吧，就是地铁沿线总价最低，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嗯， 那上一期呢就是其实我们也讲了，就是200万北京买房首付100万你到底能买啥，就是一东一西俩项目，其中这个西边这个项目啊就指的是这个万科的这个项目。其实这个项目的情况呢咱们在这个节目里啊也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嗯， 所以说呢具体的情况咱们就先不多说了，就是总之呢就是说偏，非常偏，就是它其实它再往20公里啊它就到涿州了，就是它到涿州比到北京还要近，就是虽然说呢它离地铁站非常近啊，就是周口店站嘛，阴房支线，但是说地铁通车之后啊您也要1个小时其实才能到那个房山的长阳呢。 嗯， 所以说啊就这样的通勤时间，我觉得啊就是万科西厢墅其实它更适合呢在房山本地工作的群体来购买， 而且主要养老什么的可能好一点。 哎，对对对，哎，您还别说，就是其实之前我还真没去过那个周口店那个猿人遗址，然后我一直觉得就是猿人遗址是吧有什么可看的，然后其实那天我们开车路过的时候发现，哇塞，就是它那个建筑，就是它那个猿人遗址那边建的特别有艺术风格。对，大家就是有空的话哈就可以一路向西开车去看一看。 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这个房产呢，其实我刚才说了，对于这种养老或者在当地工作或者当地这个生活的朋友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毕竟价格也便宜嘛。 对对 对， 对，确实是。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选这种刚需在城里上班的话，这个地铁啊，或者说是这种轨道交通，或者哪怕 比其他的交通是吧？ 嗯， 离着近还是比较好的。 其实不管是我们买房还是看房，然后总有一句话，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特别重要啊，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and location， 就是位置位置位置、 啊、位置。对 对 对 对 对。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嗯、 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通过啊，这个星宇他们那边的那个路线，走的路线，然后呢跟我们来说一说目前现在这种限定房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呢，我们也其实跟大家一起来回答一下啊。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报名。我们的专家呢会全程帮大家去质量把关啊，然后包括前期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啊等等哈。不过呢，因为现在人数也是比较多哈，所以有的朋友呢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专家呢会挨个的给大家来打电话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市民对话一把手，那明天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其他房产方面的事情，那明天见吧。 两个人彼此挖掘，在一起比对和回 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观阴天，观雨天，我的心会是晴天，照亮你多云的那一面。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提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天见。 市民对话一把手，一案办理面对面。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收看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北京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特别节目，我是聂一京。2018年，北京市政协委员围绕本市中心工作开展了深入的调研，从而提出了千余件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的提案。而我们的节目呢，作为一个提案办理协商的一个新平台，也是聚焦了关注度比较高的五大领域，邀请了相关部委的6位一把手以及11位北京市政协委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互动。当然，这也是北京市首次面向社会来直播提案办理的全过程。我们搭建的是一个全媒体的直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还有千龙网、首都之窗、北京市政协网站、北京发布、北京时间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特别节目，通过我们的网络和现场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那么今天呢，这期节目我们聚焦的主题是精准治污，防治大气污染，落实河长制，促进河湖长效管理。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北京市政协委员，他们分别是李亚兰委员，欢迎您李委员。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谢谢您。同时呢，要欢迎北京市政协委员孙艳广，孙委员，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下面呢，要介绍的是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相关部门的一把手，分别是北京市环保局局长方丽，欢迎方局。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您好，欢迎您。另外要欢迎北京市水务局局长潘安军。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谢谢您。那么我们的现场呢，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将为我们实时的来搜索网上网友们的提问，那就是我的同事蒋宝琛，欢迎宝琛。 好的，一经大家晚上好，我是宝琛。我们这个节目呢，刚才一经也说了，是在网上进行同步直播的，今天也是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那今天我的任务呢，就是为大家梳理出网友们的问题，选出大家最为关注的，马上交由现场进行一个讨论和解答，那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我们稍后见。好的，一经。 好，谢谢宝琛，感谢你的搜索。那么如今啊，我们生活在北京的市民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近两年北京的蓝天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能感受到蓝天白云常伴我们的身边，常常在朋友圈里都刷屏了。而且呢，漫步在北京的各大公园，经常能够欣赏到碧波荡漾、白鹭栖息的美景哈，感觉我们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政协委员呢，也是长期以来高度地关注北京的生态环境建设的。那么今天二位带来的是怎样的提案呢？ 我先说吧。好，应该说呢，现在啊，北京已经进入了这个盛夏啊。过去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河道啊，里面的黑臭水体非常的多。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黑臭水体啊，慢慢的被清澈的河水啊所替代。而且呢，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呢，显得景色非常的美。我想这种美景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那么今天呢，我就带来一个提案，什么提案呢？就是关于加强合长制管理的几点意见。那么这个提案呢，我想还是进一步的要构建责任明晰、协调有序、监管有力、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合伙管理的一个保护机制，让所有的合伙不仅有人管，而且呢还能够管得好、管得住。 我们说这个水啊是生命之源，也是我们的城市之根本哈。所以呢，水的环境治理呢，不仅是政府正在着力推行的一项工作，同时也是百姓非常关注的城市要素。孙委员，您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呢？ 我关注的是空气质量的问题。 嗯。 2018年呢，一转眼也就过去了一半了。今年上半年的空气质量呢，比去年有不少的改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4月份、5月份。这两个月呢，北京的 PM2.5 的浓度啊，又同比有所反弹，所以下半年呢，我觉得方局他们这个环境治理的工作可能还有很多的硬仗要打，所以我的提案呢是怎样充分的利用信息化的技术，来优化提升我们这个空气质量的管控能力，希望这个方局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这个蓝天白云啊。 说到这个蓝天白云了，我相信很多市民对前不久出现在我们头顶的蓝天白云印象非常深刻，那几天天气非常的好哈，蓝天白云的美景呢在我们朋友圈里都刷屏了，很多朋友呢还晒出了雨后的双彩虹的美景，真的期待这样的天数越来越多。那么为了守护北京的蓝天和碧水，北京市相关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简要的了解一下。 2017年7月19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北京市进一步全面推进合长制工作方案》，全市按14个流域，在425条河流、88座水库、41个湖泊分别设置市、区、乡镇街道、村四级合长，共5900余名，基本实现全市河湖水域合长全覆盖，全面落实三查、三清、三治、三管责任，并设立了合长信息公示牌4055块。为落实合长制工作，在制度设置上建立了考核指标体系，对合长制17项工作任务进行分解考核，并引入第三方监督检查机制，还深入探索完善合长加警长加检长工作模式。目前全市16个区全部建立了以社会志愿者为基础骨干的合湖管护民间组织，民间合长逾万人。跨界河流污染是制约水环境治理的瓶颈问题。今年5月21号，根据2018年第一号总合长令，在全市开展清河行动，全面清理整治河湖管护范围内的垃圾渣土、违法建设等危害水生态问题，为发挥合长制作用、营造水清岸绿、安全宜人的水环境吹响了冲锋号。今年1月到5月，本市 PM2.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58微克，同比下降 18.3%。今年前5个月，本市共检查重型柴油车 83.23 万辆次，处罚 11.77 万辆次，排放超标检出率达到 14.2%， 是2017年全年处罚量的两倍。同时开展施工工程扬尘治理专项执法检查，或人防加技防，建立起监测、通报、移交、巡查、约谈的监管机制。根据大气污染防治形势和重点，针对各区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街乡镇，市环保督察办组织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已移交属地处理，确保最后一公里措施落实到位，见到成效。针对餐饮排放污染，环保城管等多部门开展协同执法、双随机执法。今年露天烧烤减少，5月份96310城管热线接到露天烧烤热线举报1893起，同比下降 54.2%。 进入夏季，露天烧烤等违法行为进入高发期，全市第一波次露天烧烤大排档攻坚整治行动已全面开始。 好的，通过这个短片呢，我们能够感受到为了守护北京的生态环境，我们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我们的蓝天是不是越来越多，空气是不是越来越清新，河水是否变得清澈，其实普通市民呢有着非常切身的感受，也是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方局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环保局在过去半年我们都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首先我给大家报一组数据吧。 好， 这个今年上半年咱们这个空气质量 PM2.5 的平均浓度是56微克，跟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5.2%， 中污染天数减少了9天。 那么刚才问到今年的这个大气污染治理，那么我觉得今年的大气污染主要有三个特点。一个呢是咱们去年这个国家批复了我们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应该说未来我们的北京发展有了一部大法。那么这部总规呢，充分体现了在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上，体现了这个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那么说我们的城市会越来越干净，排放会越来越少，越来越环保。那么第二呢，是这个通过前几年的我们大规模的工程治理、污染减排，应该说我们取得的成效大家有目共睹。但是这背后呢，应该说我们的城市大气污染治理进入了工程减排与管理减排并重的阶段，也就是说今年我们大气污染治理将要更加的突出法治、精治、共治的特点。第三呢，我们觉得通过这几年我们共同关注大气治理，这个公众一块投身到社会的治理当中，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所以说我们对未来越来越充满信心。 嗯，通过方局长的一番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也让我们市民听到之后，对今年的这个环保的成绩单也是充满了信心。潘局长，咱们水务局今年都做了哪些工作呢？上半年， 水务局还是围绕民生关注的一些重点问题啊开展工作。 嗯， 首先呢是围绕着黑色水体治理为重点的水环境治理工作。这几年呢，我们接续实施两个三年行动计划，加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网的建设。 嗯， 57条黑色水体去年已经顺利的完成了工程治理，水环境质量应该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我们围绕这个市民关注的饮用水的安全问题，加快自来水厂的建设。同时我们在推进自备井置换和老旧小区的管网改造，使老百姓能够喝上放心水。第三方面，当下也正在汛期， 对 这个城市的运行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我们当前关注的一个重点。防汛安全啊，我们这方面已经做了各个方面的准备，包括物资、人员预案方面的准备。也提醒市民啊，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这自身的防患工作。 嗯嗯。那么，二位局长所关注的、所从事的这些工作，都是和普通市民这个民生息息相关的，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我们说这个生态环境建设呀，它其实是个系统工程，它涵盖的面非常广，具体的点呢也很多。那么，二位政协委员，你们都关注的是其中哪些点呢？首先，请李委员给我们讲讲。 好的，嗯，潘局长。我知道啊，去年这几年啊，咱们和全国一样啊，也实施了河长制。那么在河长制实施的过程中呢，应该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呢也特别荣幸啊，曾经也是一个区的一个区级河长，而且呢也参与了这项工作。那么近期呢也做了一些调研。那么在调研过程中呢，我发现啊，我们还是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你比如说有些河流啊。我们的水处理设施还是不是很完善，我们还有这个河道两侧还有一些这个四大乱建呀、违法建设呀，还有一些这个污水直排的现象啊，包括我们也有一些乱丢垃圾呀、渣土啊等等，这些情况呢还是时有发生。我想呢，这些也是广大市民普遍关注的，这也是我一直都在关注的问题。 嗯，我们能感受到哈，李委员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对北京的河道治理呢是密切关注，而且经过了长期的这个调研走访的。稍后请您来提问。孙委员，您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虽然天气非常炎热，我也看到咱们这个环保部门大气治理的这个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前两天呢，我们去环保总队去调研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地方预警，马上这些人就是那天非常非常的热，立马就开车就去那个地方去查，去排除这些问题，觉得非常的辛苦。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也是觉得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冬天可能这个雾霾要严重一些，把这个问题呢在夏秋季能及早的把它发现这些问题，然后把这根儿能早点去掉，免得到时候再发生。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怎么再进一步的来深化利用信息化的技术， 请问那个房局长这块是怎么考虑的？ 好，稍后呢我们再请二位委员来向我们的两位局长来进行提问。那么刚才我们也感受到了二位政协委员呢对于北京的生态环境建设有着密切的关注，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实现这个天蓝水净森林环绕这样一个目标，需要各个点位共同来努力。那么之前呢李委员也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应该说调研走访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调研过程有什么样的发现和收获。 您好，你觉得和原来比我们的河道有多大的变化呀？ 前这河水都是黑的，也有垃圾，现在好多了。 比以前干净了是吧？谢谢你们啊，你们也辛苦。 北京市政协委员李亚兰是农工党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曾经担任过河长的他最为关心的还是河长制的管理问题，为此他来到了小中河位于通州区的河段调研走访。 最近咱们镇村两级在河道治理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呀？ 现在我们镇里边有书记任长任河长，那么同时村有村级河长，在这之间我们又加了一层由二级班嘛这个组成的这个河长助理，我们在层级上呢就是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项这个活动。 小中河起源于顺义北石槽镇李家史山村，在李天路进入通州区境内汇入温榆河，全长 45.59 公里。 小中河它是一个跨区域的一条河流，那么既然跨区域它就涉及到两个区的治理的问题，那么怎么能够很好的处理好跨区域河流双方的责任？我特别希望呢我们的水务部门呢在这方面能够出台一些政策。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李亚兰委员来到了焦王庄污水处理站。焦王庄污水处理站属于通州区永顺黑臭水体治理工程，生活污水通过水解酸化、厌氧池、缺氧池、耗氧池、血管沉淀池、沙滤六大步骤处理之后，将达到排放标准，最终排放到小中河中。 我们这个就是咱们污水站处理的最终出水口，够 了。你真清。 这个水就是达到排放标准的水。 2017年，北京市出台了进一步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方案。据了解，河长制实施以来，北京市初步建立了政府主导、属地负责、行业监管、专业管护、社会共治的河湖管理制度，水环境问题较2015年同期减少60%，河湖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河长制的管理呢，现在看来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光靠一个部门，水务部门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它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当然也有相关部门的配合。所以呢，我们提出来在这个公众参与方面是不是下一步要加大力度通过河长制啊这种制度能够保证我们的水清岸绿，环境宜人。 好的，我们看到了李委员在调研过程当中呢是很有收获的。您是通州原来两条河道的河长，我们看到小中河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来到演播室还带来两瓶水是吧？ 是的，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在调研的时候啊带回来的两瓶水。这一瓶水呢是在小中河周边即将进入处理这个污水处理站之前收集到的污水 那么很浑浊，我们可以看到 是啊很浑浊的那么经过水处理以后呢，那么形成了这一瓶应该说达到了排放标准的这样的水，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很清澈的， 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非常清澈，这个治理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是的。 那今天来到演播室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跟潘局长来交流 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河长制这个出台以后啊，应该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而且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何能够长效的保持可能还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特别是在这个河长制的监督考核方面，我觉得咱们还有很多工作还是需要跟进的这是我想说的问题。 河长制监督考核怎么样来设计？ 的确像李委员讲的这样，一项制度再好，如果不能够落实，也是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其中的监督考核是非常关键的。在监督考核方面，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一开始就想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把重点问题来加以解决。首先呢，我们要建立明晰的这个责任制体系。我们建立了四级合长，对每级合长啊，他的工作目标、重点任务，都细化、实化、项目化，形成一层层的责任书加以明确。光有责任书还不行，我们第二方面呢，就要加强监督检查。我们监督检查的手段，我们也用了高科技，因为那信息化的手段，我们开发了这个手机 APP。每一位合长巡核多少啊，发现问题多少，都记录在案，电子化的记录在案，能够进行统计分析。这就也是我们监督每一位合长是否履职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采取进行现场的核查。我们聘请了这个第三方公司，在全市6400公里的河道、425条河道、6400公里这个长度上，设立了2000多个点位，每月进行现场的检查，发现问题呢就及时通报到有关区政府、乡镇，加以整改解决。同时呢，我们第三方面也是加强了这个监督执法。刚才小片里面也提到，我们北京呢应该说是建立了合长、警长加检长的这样的联合执法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的这种工作体系。今年上半年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我们破获了6起涉河湖的这个刑事案件，刑拘和治安拘留近40人，形成了很好的执法的威慑。最后呢，我们还建立了这个激励与惩罚的这个机制，用经济的手段。在激励方面呢，我们建立了合长实施效果的这个奖励的资金，对执行的好的区和单位给予资金方面的奖励。我们同时构建了这个水环境区域补偿制度，对于水环境治理效果不明显，要对下游区啊进行补偿。很多区呢也建立了对这个以村镇以镇为单位的，有的是到村为单位的这种补偿机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累计征收这种补偿金啊32亿多，应该说政策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进一步压实了各级政府治河管河的责任。 刚才从潘局的这一席话哈，能够感受到啊，应该说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啊，无论是我们的合长办呀，包括我们的水务局啊，以及相关部门，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级政府，应该说在合长制落实工作中啊，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我是特别的希望啊，我们这个考核的这个机制能够尽快的付诸实施，同时呢。还要注重它考核结果的应用，就是考核结果尽快的纳入到政府的绩效考核之中。 这一点就像刘委员说的这样，我们的确这个已经纳入了政府的考核体系。在政府绩效考核里边，我们水务工作，特别是合长制工作，是占有相当的分值的。所以对于区县来说，也形成了很大的工作的这个压力，同时压力也是动力。 确实是，谢谢您。好，所以我们作为北京市民也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北京的河湖水环境的变化，随着河长制的推行，在点滴的在不断的改善。那么日前呢，北京市的总河长蔡奇和陈吉宁也发布了2018年的第一号总河长令，那么随之而来是我们的清河行动哈，正式的实施了。那么这清河行动的实施意味着咱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潘局长，请您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这个当前啊，这个我们全市都在开展这个清河行动。5月21号，市委书记、总合长蔡奇同志、市长市总合长陈吉宁同志联合签署了今年的一号总合长令。总合长令呢，明确呢今年清河行动的工作重点，就是清除河道管理保护范围内的违章建设、河道内的垃圾渣土，以及沿河的非法排污口，这三项是重点。工作安排呢，计划是分3个阶段来展开。第一阶段呢，就是到本月底， 要各区啊各部门啊进行排查，建立起这个问题的台账清单。七月份到十一月份是集中整治，争取啊用将近半年的时间吧，把这个河道里边的垃圾渣土沿河的违章建设以及入河排污口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十二月份到明年的三月份，我们是建立长效机制，要巩固治理成果。现在目前呢，大家已经一边在排查，一边在清理整治。像清河流域，据我了解呢，沿河的这个违章建设已经在拆除的过程中间。 嗯。 其中海淀区有一个社区，已经清除了拆除了400多平米的这个违章建设。 嗯。成 效还是比较显著的，而且呢，准备拆除过以后要加强绿化美化。像昌平区也是在清河上，它那里存在着大量的这个垃圾渣土，也是历史上形成的，多年很难解决。这次啊，通过这个河长令啊，大家痛下决心，也要清除30万左右的立方米的这个垃圾渣土，要恢复河道两岸优美的生态环境。 好，方局长，据我了解啊，咱们环保部门呢也是开展了清河行动，咱们联合了像公安系统、还有水务部门以及属地政府共同开展对重点流域的这个环保执法，具体都做了哪些行动？ 可以说这个水环境治理啊，我们环保部门也责无旁贷。 嗯， 这个主要我们是三方面工作，第一是建立这个系统的、全面的这个河道水质的监测体系，实时监测。既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考核，也随时观测水质变化，为这个前方的这个治理工作提供这个参考。第二呢，是会同水务、公安严厉打击这个违法行为。第三呢，我们沿着这个河道啊，我们也是跟属地一起这个溯源排查岸上的各种这个影响河质的这种因素，和这个属地共同，水务部门和属地共同制定这个河水的这个保障它清的这种规划。 嗯，好，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水务部门还是咱们的环保部门，都在为我们的天蓝水净、森林环绕这样一个目标在做着不同的努力哈。应该说，北京要打赢治霾的攻坚战，然后同时也做好我们的护水蓝天的这样一个行动，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那么刚才呢，通过二位局长的介绍，我们能够共同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精准度。我们说城市的治理呢，需要像绣花一样精细，那其实我们打赢蓝天保卫战，我们生态环境建设也同样需要非常的精准。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有关生态环境建设这个话题。 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